年轻人人要，我偏偏要老，老有老的妙，老的味道好。车子小小慢慢跑，漂亮的姑娘才看得到，人海茫茫你最大条，你是杨桃有够难找。朋友老老慢慢跑，百般的滋味才 feel 得到，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个良好呀，一个也不能少。 喂喂嘿嘿嘿， 大的人人要，我偏偏要笑，笑又笑得好，太大很烦恼。多多人人要，我一个就好，少又少得妙，太多管不了。车子小小慢慢跑，漂亮的姑娘才看得到，人海茫茫这样好，有够难找。朋友老老慢慢跑，百般的滋味才 feel 得到，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个良好呀，一个也不能少， 一个也不能少。 朋友老老慢慢跑，跑呀跑呀，哎呦跑到老，小车晃晃牙齿咬啊咬呀，越老的就越好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个良好呀，一个也不能少。 嘿，喂，哎呦哎呦哎， 大的人人要，我偏偏要笑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阿牛2001年的一首歌《小强的车》，这首歌说到的就是知足常乐的故事。大有大的好，小有小的妙，人人都要大的，我却要小的。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1984年凤飞飞的《仲夏》专辑当中的《凉啊凉》，夏天是需要清凉的，需要凉爽的。而这首歌呢是来自小虫的作词作曲，而且呢也是小虫首次为广告创作歌，这是当年的一个鲜果汁的广告歌曲。 Yeah. 这是来自凤飞飞的《凉啊凉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信哲1996年梦想专辑当中的《我是真的》。《我是真的》这首歌的作曲呢是黄国伦，黄国伦的著名的作曲的歌像《我愿意》，还有像范晓萱的《眼泪》，辛晓琪的《味道》，都是来自黄国伦的作曲。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《我是真的》呢，也是张信哲的代表作品之一。 我是真的爱你，爱到不灰心，你也许难以相信，所以离开我去证明。我闭上眼睛，天空变得透明，阳光温柔蒸发所有泪滴，不问回应，让爱继续。我是真的爱你，爱到不成比例的专一，疼惜你想飞的孩子气，我用我的孤寂换你自由的呼吸。我是真的爱你，留在世界边缘不还你，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山口百惠的《感谢你》，这也是80年代风靡中国的日本电视剧《血疑》当中的主题歌。而山口百惠呢，正是这部电视剧的主演，她演的角色呢是叫做杏子。而继续我们听到的是另一部电视剧《北京人在纽约》当中的片头曲，这是来自刘欢演唱的《千万次的问》。这首歌呢也是由刘欢自己作词作曲，并且呢担当了编曲。而这首歌的前奏和结尾的部分呢，都用到了德沃夏克著名的《新世界交响曲》当中的一个旋律。这是来自刘欢创作并且演唱的《千万次的问》，也是电视连续剧《北京人在纽约》的片头曲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1990年陶晶莹陶子首张专辑的标题歌《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》。在这首歌当中，陶子营造的形象是戴着一副大边框的眼镜，没有人爱，但是却要追求真爱的小姑娘。当然，陶晶莹本人对这种形象并不认可。 我喜欢往高的地方飞，我的心永远跌不碎。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，看见

也比我大，把自我缩小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2004年在你身边当中的烦恼歌，而接下来是2003年萧亚轩第五大道专辑当中的一首你是我心中的一句惊叹。这首歌呢是来自林俊杰的作曲，虽然不是特别知名，但也是萧亚轩本人非常中意的一首歌。 是这么个模样，近在眼前却不一定能够一眼看穿。我四处探访，却总是徒劳而返。这一秒你就轻易地攻入我心上，该怎么形容我？ 这是来自萧亚轩的《你是我心中的一句惊叹》。这首歌呢是姚谦作词的，而歌曲的中心意思就是遇到了真爱，所以内心无比的兴奋。而继续接下来是来自郑钧的《流星》，这首歌是翻唱 Coldplay 的《Yellow》，而且呢因为歌名当中呢有流星两个字，所以也被当年的《流星花园》电视剧选作了插曲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-8866-2345，134-8866-2345，不信

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1993年陈慧娴的《你身边永是我》专辑当中的《碎花》。这首歌呢是一首翻唱歌，它的原版呢是李思松和李伟松带来的普通话版本的《碎花》。在这里要告诉大家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已经开通了，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特呢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你想说什么话，想听什么样的歌都可以告诉我们。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，一起要听到的是这首燃点了我们爱国热情的歌，来自1995年高峰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《大中国》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长江。